8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广播节目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每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可以讨论。所以您的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关于情感的困惑，让您纠结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嘉宾老师，是不是其实男人和女人本质上都是喜新厌旧的，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这就是动物的本性吧，那为什么还要追求白头到老式的长期关系呢？而且我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比如我周围的一些男生们，他们特别愿意喜新厌旧，如果有新的人了，一般来说旧的人就不再喜欢了。我呢自己也谈过恋爱，也有过喜新厌旧的经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女生，我就想问一下，喜新厌旧、移情别恋，男人和女人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本性？那我们还怎么追求白头到老的关系呢？ 这位朋友首先呢，他把他自己的这种喜新厌旧呢，找了一个很坚实的一个证据，这就是人的本性如此。就不是我，不是我喜厌旧，人本性是这样，是吧？没办法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他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就像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有一些不太好的那一点呢，归结为这是动物性，我们人就是个动物，是不是？那如果人就是个动物的话，那也简单了，是不是？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它有情感，它有理性的部分。那么我们说白头到老其实就是一种理性的陪伴。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世界没有规则的话，男女恋爱没有规则的话，谈恋爱没有规则的话，那喜新厌旧就不是个问题了。说你也可以因为人总是这样的跟人相处的，我们说审美疲劳一样，相处一段时间，在心理学上也有证据，就是感觉适应。你对这个人看了时间长了，你就会对他的存在，这个存在感就没有了。这个人成年累月的在你面前就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同样颜色的头发，同样味道的香水，等等这些，几十年如一日都是这样的话，可能你过段时间你真的就是对这没有感觉了。哪怕另外一个人还不如你这个人好，在别人眼里边这个看着挺好的，但是你跟他相处了10年了，你已经对他没感觉了， 可能在别人眼中 A 还是仍然有感觉的，但你看了没有了，你会看到一个可能还跟 A 不一样的甚至还不如 A 的人，你就看到哎呀，这个人挺有感觉，挺有感觉原因就因为你们俩相处时间短，但时间长了也这样。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理性，就因为如果都是靠这种喜新厌旧这种模式去跟人交往的话啊，我讨厌了，待时间长了我再换一个，然后再这其实呢你试几次都会知道这是很累的。 嗯， 人的情感生活是最复杂的也最耗费人的精力的一项，并不是很这个吊儿郎当的会很随意的，没有成本没有任何代价的，我想换就换，我想移情别恋就移情别恋，那么轻松自在，不是这样的啊。 嗯， 所以我们要就是还是有理性的去选择啊，跟谁在一起，为什么要跟他在一块生活啊，还要结婚，然后呢有一些相对的规则要遵守啊，就像开，其实我觉得就像开车一样，跟自己上街开车一样，谁都不想让这个灯呢是红灯，一路红灯，大家都想一路绿灯，是吧？但是呢这是规则，如果大家都这样开的话乱套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对情感的问题也是如此，尽管这个朋友说这是动物性，人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 确实有这一面、 啊、对，其实有这个面，其实有这个特点、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如此。他的判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改不了了。我们说你人有很多特点的，这是其中的一个，你不要一偏带全的把人的所有的特点都跟他变在一块，我们就这样，我改不了，我就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可能对自己对别人伤害都很大。所以我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句啊，虽然人有这个特点，但它并不是情感的全部。 对 啊，你就这样去想的话，可能你就会这位朋友可能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 在无论在人的情感的领域还是在我们人的其他方面，其实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社会人开始，那我们都知道是有规则了。 对， 就是很多方面我们都是要讲规则的。 对， 有的时候如果不断的在犯规的话，那么你只能说你这个人可能在很多方面你都会有问题，比如说可能会行走的并不是那么顺利，或者说我们一意孤行总想很任性的话，其实一般来说作为一个社会人这样的人生，当然有人可能会追求这样的人生哈。 对，因为许仙就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只考虑我，我不考虑别人。 对， 是吧，我跟你在一块待时间长了，我觉得没有感觉，我就要离开你。他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这种单向的这种人际交往呢，最终会伤害自己。 会的、 啊、那就大家如果要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那就是逢场作戏一样，你永远得不到真实的东西。 对 啊，真实的情感。 韩老师，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问哈，说我想问一下哈，感情这事儿真的能培养吗？我和我的女朋友哈，这个我们俩确实是一开始在一起我对他没有太多的感觉，也就是觉得一般人吧，长相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他对我特别的好，他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认真的女生，认真的谈恋爱，下班的时候他就很主动的开始给我发微信问我咱们今天干什么啊，周六周日他提前就会问我怎么安排呀，都是他比较主动，如果不是他比较主动呢，我可能跟他也走不到现在。我心里一直都觉得培养一下吧，也许是有感情的。其他的朋友们也告诉我说他挺好的，他家庭条件好，个人条件也还不错，这些方面都行，就是长相不是我太喜欢的样子，有些脸上的表情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呢他27岁，我32岁了，父母也一直在催促，过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一直在读书，而且过去家里边因为父亲生病那么很久都没有好好的和一个女生能谈一场恋爱，现在父亲的病稍稍好了一些，家里的负担也减轻了一些，父母唯一盼望的就是我早点结婚，父母最焦虑的就是我过了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我就想问你们，这个感情是能培养吗？如果就这样的话能在一起，这个女生父母喜欢，人品各方面都不错，就是我不大喜欢，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问我们还不如问自己啊，就是说反过来，这位男士，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其实提到的，就是说，长相不是我喜欢的，他的笑脸不是我喜欢的。那我从他的这个，他说了，至少在你念他的这个读他的来信的微信里，我听到至少留言当中，至少我听到了两次他在表述这样的东西。那就是说，在强调对这位女士没有感觉的原因，就因为她长相， 嗯， 她的表情， 嗯， 是不我喜欢的。很显然呢，也许他之前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他对于一个女士的判断还停留在感性的那个层面。 嗯嗯。 啊，我们说跟一个人相处是不是很舒服，那个性格是很重要的。 嗯。 就像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相处，你可能觉得他长得并不是那么好看，但你跟他待在一起很舒服。 嗯。 啊，就是他这个人跟你待在一起，你跟他待在一起很安全，安全感很强。啊，跟他聊天啊，说话等等各方面觉得很默契。啊，那么这位男士他可能是一开始心里面先入为主的有一个判断啊， 嗯， 你长相不是我喜欢，我看你没感觉， 嗯， 啊，然后呢，你的表现那一笑，哎呀，我觉得更没感觉了，不是我期望的那个笑， 嗯 啊，那你因为你有先入为主的这样一个判断，可能你对这个女士的好多的判断都会跟着这个来走啊， 嗯， 那么包括别人他的，还有这位男士从他描述周围的人，他的朋友认为这个女士挺好。 嗯， 啊，他的女朋友挺好，他父母也觉得，哎呀，这女孩子挺好， 嗯， 啊，他在这个状况下就有一点被动， 嗯，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自己很被动的走入到，如果将来你是很被动的走入到跟这位，女士的这个婚姻当中、情感当中，那以后可能麻烦也会有的， 嗯， 啊，就是说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你，是因为啊。那么家人朋友都说你不错啊，父母觉得我年龄大了，然后我要结婚了，我才跟你在一块。 嗯， 好了，因为这个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就是这位男士将来可能会遇到一个让他突然怦然心动的，在一个地方，哎呀，看到一位女士， 哎呀，长得，哎呀，她长的样子是我喜欢的， 那，哎，一笑，哎呀，简直是把心都融化了。OK， 那你能抗？ 对，你能抗得住这种诱惑吗？是吧？啊，我老想举那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有一次，孙岩说过，主持人说过，那个在地铁上不是有一个男士， 对， 他看一个女，他上下班总是遇到那个女士，觉得那是怎么合适怎么合适， 嗯， 就是没有说过话， 嗯， 在那一天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那个女孩一张嘴说那话，那个腔调，台听之后马上什么感觉都没有， 对， 所以说人是需要去。这感情真的是可以去培养的， 对，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那些东西上， 嗯， 啊，要不然就是说将来遇到麻烦会挺大， 对， 嗯 嗯，当然要不要和一个人生活确实是要想好的事情，您说感情能不能培养出来，不否认有可以培养出来的感情呢，嗯，对吧， 嗯，对， 有一些人确实是特别在过去有一些特定年代和环境里两个人没有机会在婚前了解更多， 嗯， 也有比较这个婚后慢慢的比较投缘的， 嗯， 而且也有过得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你在结婚之前想好自己要和谁和什么样的人进入婚姻到底要怎么过， 嗯， 而且韩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的好，就是如果你将来真的碰到了一个你觉得哎呦那个笑脸才是我最喜欢的， 对， 怎么办， 那人很要命的， 嗯， 所以很可能会让你一下子就奋不顾身的去投到另外一段感情当中， 对 啊，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还提到过一对，就是说两个人长得也都很好，各种条件都很好， 嗯， 双方家庭背景的门当户对，别人看的再没有那么好了，工作也好，收入也高，学历也高等等，两人都好得不得了了， 嗯， 所以这两个人最后就结婚了，那两个人在一块就是没有感觉，是生活了两三年之后两个人又分手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还是靠自己来去判断。如果你真的对那个人你们两个人再那么合适再那么好，但是你们俩就不来电，那种生活也是很折磨人的。 可不，啊，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慎重的考虑一下，问你，就像我刚才提那个问题，如果你遇到那样一个人那怎么办， 怎么办， 如果你遇不到了，你年龄大了你又怎么办，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是一位妈妈哈，她是想问韩老师一个关于亲子教育的问题，关于孩子的问题哈。她也是咱们的一位听友，她说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就是三个小孩子之间一起玩推小推车，其中呢一个娃不小心把另一个娃推到车外，然后摔倒的这个孩子上来就劈头盖脸的打了我的孩子，打得挺狠的。事后呢，这个孩子也没有道歉，他的妈妈也没有要求孩子道歉。我在安慰我孩子的时候，我的孩子一直委屈地哭，他当时还说老师说不让打架。我问孩子你想怎么办，他说我想打死他。住在同一个小区，在各自回家的路上，我问那个动手的孩子，我说你是不是应该跟彬彬道歉呀，彬彬呢看来就是他的儿子哈。 对， 他说那个孩子没有吱声，那个孩子的妈妈也不吱声，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走了。回到家里，整个晚上我的孩子都笼罩在这件事里，想起来就哭，想起来就哭。我一直安慰他，抱着他，让他哭出来。我想问的是，我们和学校都在告诉孩子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可是遇到这种没有规则感没有底线的家庭，遇见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我们还要告诉孩子打架不对吗？我今晚告诉他你可以还手，你打他骂他踢他我都同意，因为这个时候他不是朋友，他是敌人。遇见这样子棘手的事情真是没有经验，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韩老师，有没有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呢，我们说以牙还牙是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一个办法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平常的他也说到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教育，哎呀，要做好孩子，不要跟人打架，不要跟人发生冲突。我们很少，如果像他可能就很少教育孩子，如果你跟人有冲突的话怎么办？是不是？他没有这种教育，所以当他孩子被很沉重的打了之后呢，哎，这孩子就是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就是他需要去反思的一个办法。当然他最后回家之后，孩子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哭，一直有情绪，他帮助孩子宣泄情绪，这个挺好。但是我觉得说以牙还牙这个事儿呢，不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啊。我们说要跟自己孩子讨论的一个方向就是，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人的话咱们怎么办啊。你像我们原来在幼儿园里面也有这种欺负，相互欺负的这种情形，那我们教孩子的办法，一般你说让孩子去打那个人以牙还牙，我们也不愿意教育孩子去这样去做，用暴力以暴制暴啊。当然我觉得有一些专家就会建议，如果那个人来打你的话，你用力的把那个人推开，他只要接近你就把他推开啊。那父母在家里面，我不知道他孩子有多大了啊， 他没说嘛。那我觉得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玩小推车， 对， 可能还很小吧。 对，你看他说的，哎，这个人就是敌人，然后你就可以打他，然后怎么样，那么这个说法呢也会误导孩子误导。所以我觉得这种包括那个，我觉得那个打人的孩子那个妈妈也是有问题的，他的孩子打了人，妈妈竟然在旁边也不动声色，而且觉得，因为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妈妈觉得孩子小啊，这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的，孩子小不需要去那么跟孩子那么计较，但这是很可怕的，既然能够打人了，这孩子至少是在三岁之上，因为你想想看，三岁的孩子才能够自由行动啊，然后在小区里以后玩，才能够获得父母才会放心让孩子们其他一个。如果是一两岁的孩子，可能也没有那么大， 对 啊，他也没有那么能力跟别人一块去那样去玩，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如果三岁之上的孩子还是这样一个呢，那就要注意了。所以我建议这个父母沟通的方向就是，如果以后遇到人在欺负你，你怎么办啊？比如说第一啊，你像我跟我女儿，我们也会沟通这个问题。第一呢。别离开这个人，你离开他啊，比如说这个人是在一个小区的，那他就不是说偶然一次的，你以后可能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人，经常遇到这样的人的话，那你不想跟他冲突，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保持距离，我记得我女儿跟一个小女孩，不喜欢那个小女孩，不想跟她玩，那小女孩老过来抢她玩具。那我女儿有一次我跟她一会儿，我女儿就把她的玩具给我说，爸爸你帮我拿着，她老抢我的。我说我不拿。我说我不拿，你自己来处理。因为她想把她的玩具放在一边，然后去玩别其他的自行车，然后呢 那个小姑娘就过来去抢她的玩具，她就说给我，我说我不给你拿，你自己来处理。 嗯， 那后来我发现我女儿就把她的玩具呢啊绑在她的车上， 嗯， 然后自己骑着车啊，然后到处跑，反正这就她自己解决了呗，她自己解决了，既不让，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个大事儿啊，那个小姑娘有的时候还有动手的行为。 哦、 那我的女儿她就知道了，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怎么去啊、相处，甚至有一次那个人还去我们家玩啊，我们也很开放， 嗯 啊，去我们家玩，但是他抢玩具， 嗯 啊，抢玩具还最后把玩具给带走了， 啊， 带走了，妈妈也不吭声， 嗯 啊，还在我们家吃饭， 啊 啊，我们当时觉得这都无所谓，都挺好、 嗯， 但关键就是他妈妈不表态不吭声，后来发现这个孩子很自我的一个孩子，他根本不顾及到别人感受。那我记得我女儿 就是妈妈也没有给他约束吗？ 没有给他约束。 对，看来妈妈是不约束 的。他的妈妈把我女儿的玩具从我们家拿走之后、 嗯、 一个很好的玩具， 嗯， 然后女儿当时就问我， 嗯， 说他要把玩具拿走怎么办、 嗯、 我在另外一个屋， 嗯， 我不管， 嗯， 我那是你的，我说那是你的玩具不是我的，你自己处理。 嗯， 嗯， 然后最后呢他的结果是让人家拿走了，那、 哦、 拿走了他又说很不高兴， 嗯 啊，很高兴呢，我就跟他说，如果那你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能说你去批评他，我说下一次你们还有下一次呢， 嗯， 下一次你再遇到他的时候，他再这样做的话，你怎么办？ 嗯 啊，那你这样一告诉他，他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朋友， 嗯 啊，下次我再遇到我就保持距离，在小区里面看到他了，马上就开始躲得远远的啊，就不跟这马上就跟别人玩。 对， 你要知道孩子们、嗯、相信孩子处理问题的能力，因为孩子他跟好多孩子在一块玩的时候他会选择的，他并不是说跟谁都去玩， 嗯 啊，他会有他的这个本能的那种选择一样，他觉得这个人我们可以玩在一起， 嗯， 所以这位妈妈呢我觉得也不去鼓动孩子以牙还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教育造成这个孩子很讲礼貌，你让他逼着他啊，他打你你也得打他，那孩子自己会心里面特难受， 对， 他会动不了手， 对 啊，是吧，我骂不了那么难听的话，我也动不了那样的手、 嗯、 然后因为父母本身也不是这样一个人， 对， 然后你逼着孩子非要那样做，孩子其实很被动的， 很难过、 啊、所以我觉得不妨去、 嗯、 教孩子，就是说有的时候交往就是这样，你可以不跟他玩， 嗯， 打你的人， 嗯， 他并不是说非要追着你去那样做，如果他真追着孩子、 嗯、 啊，比如说非追着打，那你家长你不能，因为孩子小，你不能在一边说让他处理， 坐视不管，对、 啊、对，所以如果那个人攻击性比较强、比较厉害的话，你可以，就是说主动的，对方妈妈如果不出来说，那你会主动的啊站出来说， 嗯 啊，我有一次遇到例子，小区里边有一个小孩子，小区环境挺好的啊，然后小孩子拿着那个花坛里面的碎石子。抓一把，唰唰在地上，抓一把，唰唰在地上，其实那就走起路来很 难受嘛， 很难受的。妈妈就站在旁边， 不管、 啊、妈妈就站在旁边，她也看到了，就说就说不管， 嗯 啊，那孩子还在那抓，还在撒了一地，啊、 嗯 我也说， 嗯 啊，那孩子人家看到我之后，人家就不吭声， 嗯， 看着我照样做， 嗯、啊， 所以这就是一种家教问题，你改变不了别人的孩子， 对 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让孩子学会去跟别人去相处，这是父母亲可以去做的。 对，也让孩子能学会处理事情。 他自己会去处理。 对，也让孩子知道所有的小朋友不是都是友好的小伙伴。 对。 对吧、 啊、所以你看原来这小孩子说，哎，这是朋友，跟朋友在一块玩，小伙伴在一块玩玩。因为我经常跟孩子说的就是说，他遇到这种事情我就跟他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朋友。 嗯嗯。 啊，有的是你的朋友，有的不是。不是你的朋友， 对 啊，他慢慢要有这种意识，他对人交往的时候就开始区分， 嗯 啊，这个人我可以跟他走得近，那个人我可以跟他远， 嗯 啊，这就是人际交往的一个技巧， 对 啊， 这也是我们这个做人要学习的必要的一课呀， 对， 就是我们慢慢的能识别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走得比较近，什么样的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什么样的人有一定的防备。 对对对， 对，这小朋友看来从这么小就可以去学了哈， 对， 可以学习了， 他自己也可以观察出来，他想跟谁玩，不想跟谁玩。 对对。 嗯 嗯，其实妈妈可以把自己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可以告诉孩子，比如说那个小朋友打人是不对的， 对， 如果那个小朋友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妈妈就会批评你的，但是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也没有批评他， 嗯， 那么我们以后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可能再受到这样的伤害，对吧？ 对， 嗯，园区里的小朋友很多，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小朋友来玩， 推车，是吧？就可以这样了。 对，包括有些那些狗，那些比较熊孩，我们说的熊孩子吧， 熊孩子 、嗯、有些那熊孩子呢，他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那些家教比较好的孩子，哎，觉得你看人家夸扔地好像挺自由自在的，想干啥干啥，没有那么多限制， 嗯 啊，所以有些孩子有蠢蠢欲动的，也想，哎，这他为什么可以那样做， 嗯， 我也想那样做，嗯，啊。那我一般我跟我孩子我就说的，说并不是别所有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嗯， 是吧？他做的事情不对， 嗯， 啊，并不是他做了你也可以做， 对， 啊，我经常给他打的比方就是，你看爸爸就不抽烟，你看别人抽烟，我不抽烟， 嗯， 啊，难道我也要去抽烟吗？ 嗯， 啊，抽烟好吗？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嗯， 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就并不是说孩子现在他小，他就会观察学习，就别人那样做，我也可以那样做， 嗯， 是吧？没有对错，那你现在就要告诉他 什么是对， 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对 啊，并不是说别人做的我都可以做。 您说的太对了，嗯，谢谢韩老师。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讨论。稍后呢，将是广告播出的时间，广告之后几分钟之后，我们会有下半时段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你说冷冷的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却永远不能够实现。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 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九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就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和大家交流各位提出的一些情感问题。一位男生问，他说我要出国了，我出国呢可能有1.5到2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出国呢也是前不久才有的计划和安排，我和女朋友在国内谈恋爱谈了1年的时间了，自从知道我要出国学习，我的女朋友就开始不高兴，非常的不安，她总是觉得很难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感情，特别是我还要在国外，而且面临着和她不太一样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些，她很担心。今年呢她28岁，她说如果2年以后我们两个人再结婚的话，他就觉得太晚了，而且他担心的是如果那时候两个人就散了，他又觉得会耽误他的时间太多了，毕竟他这个年龄，他说等人2年的时间风险挺大的，可是呢我确定我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如果出国之前就结婚的话，我觉得心理上好像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准备，因为我们两个人才刚刚谈了1年的时间，还没有想好，况且我觉得结婚的其他条件也并不是很必备，我也跟他提了那么一句，我说你要实在不放心，那我们就先把证领了，可是他又觉得这样草草把自己嫁了也不合适，而且他说感觉我说这话没诚意啊，我就想问现在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呢？他总是在担心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这是现实，真的是这样。他的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因为两个人呢一个出国，一个待在国内，那将来的变化的确很大。出国之后，然后接下来这几年的变化，你看到的景象，接触的人，看着见的世面等等各方面都可能跟国内原来的理解不太一样。这个人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自己的婚恋观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匆忙的结婚未必是一件理智的决定。不妨就是说正好，因为两人已经，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尽管大家很纠结，但是他俩都做出了属于自己或者说符合于自己的选择了。比如说女方要出国，是不是？那既然他做了这个选择，他就觉得感情在这个时候不是我第一位要的，我要的是我要出国，那么在这儿，他之所以纠结，就因为他没法处理好这个。比如说，我既出国，我对我感情很有信心，是不是？这也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纠结的情况，就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一个明确选择之后，然后还又想说，哎呀，万一我在国外 啊，这个遇不到好的，或者说将来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啊？他还在考虑这个，那就是想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圆满了，那是不太可能的啊。我觉得首先我想跟这个朋友说，他这位女孩子她其实已经做出判断了，出国本身都已经做出了一个方向性的判断，就是说感情暂时放一放，无论他此时此刻有多痛苦有多纠结，但他已经做了大的选择了啊。这位男士他首先要明白的是这一点啊。那么另外， 这是这位男生要出国 啊，这位男生要出国，那同样的道理也反过来也一样啊，是吧？反过来道理一样的啊，你要出国要面临的东西是很多的， 对 啊。 所以女孩子纠结，女孩子心慌， 女孩子心慌的纠结， 女孩子觉得你看两年以后你要万一跟我吹了呢，你到国外去两年对吧，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万一咱俩吹了呢，我30岁了。那要是说这两年我们坚持呢，这两年又是异地恋，风险很大。 对， 要是现在结婚呢，又觉得就草草的就把自己就这样就跟你就结婚了，而且他还觉得这个男孩子并没有显示出十足的诚意。其实这男孩子自己也说了，自己现在也确实没有十足的诚意要结婚。 我觉得他自己做的选择已经非常明确了。我刚才说到的，他其实已经非常明，既然选择了出国，他就把感情已经放下了。 嗯， 啊，所以只不过现在，纠结的原因就是他俩在国内谈过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不建议他俩匆忙的去领个证。像他说的，既然你不放心，我领个证。 嗯， 领个证，难道领个证就能够把你感情给维系好吗？ 嗯， 未必能够维系的好。啊，所以我觉得，既然自己选择了出国，那不妨就把这段感情呢先，冷冻。或者说就这么先处着啊，纠结这是难免的，不可能不纠结。 嗯， 是不是这个事情呢，你本来做的就是纠结的事情啊，你现在你就说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啊，是吧？那两全其美，你把这女孩子带出去，你们俩一块出国，在一个地方待着啊，那有可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啊，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这女孩子啊必须要待在国内，那你现实就是你们俩一定会分开啊。分开之后你们俩，这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你分开了，你出国了，你们俩感情就完结了，而是说有没有想过你们俩怎么样去维系，怎么样去相处，两个人有没有讨论过这些啊？如果你讨论过了啊，那么这女孩子心就踏实了啊，她就不会说老惦着你在国外一出去，然后之后是不是会变心啊，或者移情别恋之类等等，她就不会那样了啊。这女孩子的。在这个时候呈现出这种不安全感，这是非常正常的。 对，非常正常。 毕竟两个人要分开了，而且距离还不算很近啊，而且近几年内见面的机会还很少啊，单单靠这种网络，就像有的人经常问我说网恋啊现不现实啊，会不会这个接触正果啊，那就看我经常说这个网恋它只是一种手段啊，两地恋也只是异地恋只是一种距离。那关键就是你们的感情，啊，如果感情，彼此都比较信任的话，啊，那种恋爱的手段或者说距离都不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这位男孩子呢，那么你要去考虑一下，而不是说匆忙的去领个证，然后呢去安慰这女孩子，这女孩子已经也表达了，说你一个证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 这女孩子其实想要的就是你出了国之后你怎么跟我相处。 哎，对， 你把这个给我表达清楚。 过去两个人一年是在一起，以后就要经历大概一年多，将近两年的异地恋。异地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比如说现在你可以时时刻刻在他身边，到时候你们俩只能是通过微信视频，但是你并不能在他身边， 而且还有时差。 对， 是吧？还可能有时差。 对。对那么很多事情他都要一个人面对，一个人度过一些这个特殊的日子，年节假日，其他人周末其他人都有伴的时候他一个人。那么你们当然彼此都是一个人哈。那么特别对女孩子来说，因为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情感需求更多一些。 对。 那么如果你的女朋友对你也是一份比较十足的依赖的话，你一不在身边了，那么她可能觉得自己要承担的很多，所以一个女孩子她会有担心、害怕、惶恐、不安等等，这些这个情感是很复杂的。甚至有一些人害怕到干脆想逃避。 对， 就是我承担不了这份异地恋， 那么算了吧，我们分开吧。 分开好了。 啊，对，省得到时候再分开，我更难受，是吧？ 分开也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如果我听我感觉是他们俩现在并不想现在就分开，对不对？ 对， 那么两个人还不如规划一下，还不如做个设计，做个规划。像韩老师说的，咱俩要是异地恋了，咱俩能怎么办？ 对，怎么去沟通啊？啊，这个东西呢，就事先大家有讨论的话，至少会缓解彼此的这种焦虑。 对，好，我们再看到是下面一个情感问题，是一位男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女朋友对我极其的不放心，而且呢，我女朋友是那种时时刻刻都要查岗的。前不久，我女朋友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呢，要在我租的这个房子里，在我住的这儿呢，要安一个摄像头，然后他呢可以平时没见我的时候打开手机就能看到我了。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能够知道我的生活状态了。我就想问哈，他是比较变态吧，这样做那不等于我告诉他，不等于是侵犯我的隐私吗？可是我女朋友说我也可以在她的房间里装一个，我们不见面的时候彼此都可以看摄像头。我对她说，如果她实在想见我，我用手机给她拍点视频就得。她说那不行，她说手机的视频和能够在屋子里放一个监控摄像头看到我的样子是不一样的。那么她想看到我平时自己在家里看电视吃饭等等这些样子。他说那也算是恋爱的一个内容啊，你们怎么看我这个变态的女友呢？他这变态打了引号了。 现在为什么有些直播节目呢能够吸引很多观众啊，那就因为贩卖隐私。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现在很多人都在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说比如说你家里面还有摄像头，现在摄像头都是上网的，你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摄像头不会除了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看到之后第三者会看不到吗？你能保证确保这个吗？现在已经证明了无法确保这个。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男孩子呢可以，女孩子可能就是想知道你在干什么。那么如果这个实际上意思也就是说，我想让你在我心里边更重视我。这是女孩子想要的。不是说非要看你的一举一动，看你吃喝拉撒睡之类的，这些说所有都在我的监控之下，然后我才会踏踏实实的知道你怎么样你也可以看我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男孩子要表达的就是说你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无可替代的。然后呢该一如既往的去呵护他爱他照顾他，这个你就要做到了，我觉得就没有问题，而且可以把我们刚才那个常识告诉他。因为有的女孩子她在想着我就想看你，她不想这个后果是什么，有可能会出现。你比如男孩子理性的告诉她，咱们都完是摄像头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被别人看到。这怎么办是吧？咱们做隐私的生活都觉得别人没法看到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到这个这就是大家在用网络的时候呢隐私的保护。这个知识告诉他，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就现在我们经常下载 APP， 他就要告诉你是不是要共享你的话筒、摄像头我们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共享无所谓。但是后来有人做的实验就是这样，他在网上搜东西，他跟别人的朋友在聊直接在网上就出现了，那广告就出现了直接他搜的网页广告啪啪就跳出来了。 对。 那就说明你的声音已经被那个软件给听到了。听到他就那个人就是要实验一下，我要买一个狗的玩具他之前没谈这个话题。然后刚谈完在搜索的时候，所有的狗玩具的广告全都跑出来了。 对。 所以这就是你要用我这种方式来给女朋友来沟通，告诉她安摄像头的危害可能很大。 对。除此之外，我觉得两个人之间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和， 对，不可能没有隐私。 对， 如果没有隐私的话，两个人就淡然无味了。 和这个空间上，大家彼此还是应该，有个人各自的一些空间。即便是大家在一个屋子里相处哈，我觉得他女朋友可能也是属于比较淘气的，可能对他说， 但愿是比较淘气的。 我每天要看你，是吧？我们俩不谈恋爱的，不约会的时候，我也要看你。那么你也可以看我， 就像这个韩老师所说的，现在的孩子们可能还真是受到直播聊天室的影响，在里边看到人家在里边什么吃方便面啊，煎个鸡蛋啊，说一些无聊的话，甚至什么都不做，人家在那拿着遥控器换来换去的看电视，都觉得哎，那是要盯着人家看， 真实的吗？很多人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真实的。 嗯 啊，才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的， 加工的， 这是最真实的你，我越能看到你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嗯 啊，其实呢，水至清则无鱼，人也是如此，看得那么清楚的话，其实就不好玩了。 对对，您说的对。哎呀，所以真是，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跟你开玩笑，我说孙悟空为什么女人不喜欢？ 嗯， 因为他把人给看透了。 嗯， 见任何人都把人给看得一清二楚的， 火眼金睛 啊。所以跟他相处，觉得没有神秘感，就没有意思。 对、 啊，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下一位男生问说，谈了一位女朋友，我们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我女友家庭太复杂了。我女朋友有一个哥哥，那个哥哥就是一个特别爱赌博的哥哥，那个哥哥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去赌了，甚至把他爸的一辆车都拿去卖了。而那个哥呢，居然还娶了老婆，还生了两个孩子。那个老婆也不去工作，他哥又天天赌，那么他们以什么为生呢？主要是我女朋友的父母养着，他们特别宠爱他的哥哥，然后他们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哥哥。我女朋友呢，现在在城市工作，和我在一个城市，离他们家乡比较远，但是他们家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女朋友打电话，都是把家里一些事情唠叨给她。我觉得她一想到家里的事情，好像就很烦，好像就很痛苦。而我自己呢，也有点担心。之前我没有跟我父母讲我女朋友家庭的情况，只是跟我父母说了，我女朋友有一个哥哥，他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父母呢，还都比较认可。但是前不久啊，有一次心里烦，无意中跟我父母唠叨了，说我女朋友的哥哥是一个赌棍，我父母就有点不高兴了，说将来很有可能是无底洞，没准将来娶了他，我也得替他哥哥还赌债什么的。我也有点担心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家庭挺普通的，我家里边给我买了房，那我将来也是背着房贷要过日子的呀。 这个就像大家看那个电视剧《欢乐颂》里边那个樊胜美一样， 对、哎、对对对对，我刚读的时候也有那种感觉， 跟那个版本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现实当中真的这个，我相信他也不是杜撰的，肯定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啊。 嗯， 那你遇到这样的家庭呢？的确，尽管这位女孩子的经历还比樊胜美好一点，因为樊胜美的父母好像啥什么也没有，完全这个压力都倒在了这个女孩子身上。那这个女孩子尽管现在没有这个，但是将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不排除。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如果你要跟这个女孩子谈，那这个女孩子她得学会跟她的原生家庭保持距离。 嗯 啊，她的原生家庭其实呢，现在目前来看，因为父母亲还比较有财力，还可以供这个自己的儿子去挥霍。 嗯 啊，那如果有一天呢，那父母发生什么变化了？ 嗯， 那父母会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会堆在这个女儿身上。 嗯嗯，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这女儿即便不追，这个女儿她的女朋友会不会主动的去承受那些本来不属于她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如果你要跟这女孩子谈恋爱，那首先你要跟这女孩子说清楚了。 嗯 啊，就是说你们家这个不正常的这种状态， 嗯 啊，咱们能不能保持距离？ 嗯 啊，如果这女孩子说做不到， 嗯，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就像这位男士说的，这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你想解决，你多么积极，你多么健康，你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个家庭，是个系统问题，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啊。所以这个女孩子也有可能像樊胜美那样女孩子，为了让父母亲重视自己，就会把自己 也贡献出去啊，为自己的家庭分担很多东西，其实他分担不了，他也支撑不了。 我觉得你也要了解一下，既然这个我们听到的只是他父母天天给你女朋友打电话，那可能是父母对一个远在异地的女儿的一份关心，唠叨呢可能妈妈愿意唠叨家里的事儿哈。你女朋友过去是不是替他的哥哥要还赌债？你女朋友是不是在他父母有困难的情况下也会因为他父母 出 对、 啊、 也 对吧， 对，他父母把钱都给这个哥哥了，那么父母有一天假如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哥哥需要的钱更大一笔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女朋友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举动，也会去替他哥哥还赌债？你女朋友怎么看要不要替他哥哥还赌债这个问题？ 对，如果父母亲去，如果这女孩子说我不会去还的，这是说的话，如果父母亲反过来倒压压力呢， 对， 压力呢，这女孩子怎么去应对呢？ 对， 是吧，这些都要去谈。既然谈恋爱嘛，他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就要跟他去开诚布公的去谈，谈清楚以后才会避免麻烦，要不然这事情非常麻烦。 嗯，娶一个人嫁一个人，对方的家庭这是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件事情。 对， 对方也有亲情，你看来就是对方的家庭，但是在他看来那都是血肉骨亲。 对，对，那他哥哥他再恨，他觉得那是他哥哥。 对对，就是这样的事情呢是很难脱离干系的。但是有一些情况呢，我们是作为亲人，比如说我们结了婚之后，伴侣的亲人也是也变成了我们的亲人了。 对，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孩子要问那个人叫舅舅。 对， 是不是亲舅舅？他有关系了。 对， 就这种东西就更显得复杂。 对，就是有一些情况我们是应该帮的，比如说亲戚之间，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成员越来越壮大，那么我们相互之间， 相互 对，相互的帮忙哈。但是有一些情况确实就像你说的，所以你要画出一个线来，画出一个底线来。比如说你们真的要在一起，你说不让你女朋友帮他父母，因为他父母在帮他哥哥，对不 对， 对， 这是不可能的。 对， 他父母来找女儿要钱了，说我们的钱都给你哥了，你现在你爸住院了可能需要钱，那能不给吗？不可能不给。 对， 是不是？ 如果他不给的话，那也能保证女朋友心情不痛苦吗？ 对， 是吧，他可以不给，但他能够平复自己的心情吗？ 对，他我觉得就是他可以不给他哥，但是他不可能不给他爸妈。 对， 所以这些呢你都要想清楚考虑清楚。另外你要问一下你女朋友，他对赌博的他自己的这个想法看法是什么。 对， 对， 是吧？ 对， 有一位女孩子问哈，她说这个我想问你们，我男朋友他给自己买东西特别贵，他专拣好的挑，他喜欢在专卖店买东西，而且呢大多数东西都是比较贵一点的名牌之类的。他给我买东西专门挑便宜的在网上买。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们哈，我们俩谈了半年多恋爱了，他家庭经济条件比我好，他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好过我，他的工资挣的也比我多，他这样做是不是就说明他爱自己更多一些呢？ 反正我听着很明显，就是说买东西这个事情呢，就又不是天天买，或者说至少你给他，比如说男朋友经济条件好一点，如果你们俩这样谈恋爱，那么他可以适当的表示，这个无可厚非，如果他不是有经济压力的话。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人就是说他在你们俩关系还没有那么确定下来要结婚要怎么样之后，他表现出来就是说这个财产好像分得很清楚，就是我花钱我花得很明白啊。但是我觉得啊，这女孩子既然能够这样说，就说明这个男朋友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可能表现出来这个特点，我更重要，你不重要，是吧？你买，因为他并不是不知道啥东西好，啥东西不好，是不是？好了，给女朋友买，在淘宝随便淘一些东西，然后给自己买，就买很好的。那这里面很显然，就是女孩子刚才她已经说出来了，她爱她自己胜过爱你。那你就要考虑跟这个人是不是要相处。是不是？尽管她家庭条件很好。但那个好是她的，不是你的。你想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就可能更理智的去跟这个人交往了。就她到底对你会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女孩子才谈半年嘛，再继续交往，看对方的父母对你是什么看法。有这样养出来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儿子的父母对待你的看法是什么。 嗯， 如果人家父母对待你也是说你在围着我们儿子转啊，你得处的照顾他呵护他让他过得好啊，是吧，啊，把你这个儿媳妇当成了就是说一个很普通的，你就是来为我们服务的，那你就自己就知道怎么去决定了。 对， 无论他条件有多好。 对。嗯，还有一些人是对自己用的东西很了解，比如说我喜欢用什么、 嗯、 我喜欢用什么品质的，但是对你用的东西他可能不了解。 对 对，还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他问了其他的女生，哎，给我女朋友买什么呀，那个女生也许比如说啊，你在网上给他买一什么什么就行，你在网上给他买根口红就好，对吧？ 对， 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不能以这么一点点事情真的就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爱，你应该综合的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爱。 也许这个人很笨， 哎，对， 他不会谈恋爱， 对， 他不知道去给谁给女孩子买东西怎么买， 对 啊， 都有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恋爱关系里，在婚姻关系里，伴侣关系里，我们自己是最有感觉这个人到底真的爱不爱你。 对， 假了真不了，真了也假不了。 对，如果他一直以来都是那么只顾念自己的话，不顾念你，谈不了半年你就知道这人是什么人了。 哎，对的对的，韩老师，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今天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哦哦、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